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政府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春节期间五环路内禁放区将采取网格化实名制看护模式，以确保安全。来听报道。 今年春节是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修订实施后的首个春节，五环路内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五环路外由各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划定禁放限放区域。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马恒说， 目前掌握情况看呢，加上五环以内的整个的咱们禁放的范围啊，一共是2200平方公里。 今年春节烟花爆竹企业备货量只有7.5万箱，比去年的17万箱下降了55.9%，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数量也大幅减少。市安监局监管三处副处长王雷说， 全市共许可烟花爆竹零售点一共是87个，去年511，下降了82.97%。 对五环路内的禁放区，市烟花办将组织群防群治力量，采取网格化实名制的看护模式。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陈庆忠说， 以街道、社区、这个乡镇为基本的网格单元，禁放区进驻，限放区安全，社会面平稳，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春运前11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881万多人次，全国铁路连续4天客流量保持在900万人次以上高位运行，同比去年春运涨幅接近10%。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透露，随着节日临近，铁路客流将持续攀升。北京方面，春运以来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已经超过了400万人次。北京警方表示，今明两天北京站将迎来春运客流高峰，预计每天的上车客流将达到18万人次。北京站派出所将设置临时落客区，适时控制过街天桥客流。市环保监测中心昨天通报说，北京地区除夕夜间到正月初二气象条件比较不利，将出现一次污染过程，春节后期空气质量较好，适宜安排出行。根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要求，春节期间北京市设有急诊的医疗机构将24小时开放急诊。此外，北京12320健康服务热线公布了全市部分医院的门诊安排，涉及各类医疗机构91家。春节期间，公园、庙会、交通场站周边将迎来客流高峰，共享单车使用量会迅速上升，超过300名 OFO 小黄车的一线运维工人将在重要区域坚守岗位，维护单车停放秩序，运营后台还将利用大数据精准调度车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现在向您介绍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后半夜呢将刮起3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上午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午后风力减弱到2级左右，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本市呢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昼夜温差比较大，还要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西风是2到3级，气温是9到6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是-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有3到4级的偏北风，能见度大于10公里，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春晚作为一道特殊的年夜饭，绝对是家家户户过节必备的。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过大年，各大卫视也是出尽奇招。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盘点一下各家卫视春晚的看点，帮您找到您最爱的那道菜。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我有点恍惚，这音乐出来我觉得咱俩要主持春晚了是吧？ 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春节好，还有两天就是年了。 是啊， 明天是大年29。 没错。 是吧？ 嗯。 这个情人相亲相爱的日子，然后就是大年三十了。 对对。 啊，昨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说，看这个大年三十过得好不好呀，就看你这前一天的表现了。 这都提要求了是不是？ 然后还有两天就是过年了，有很多朋友呢是大年三十就放假了，啊，这两天熬着呢是吧？ 对呀，包括咱们也是继续值守在咱们的工作岗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去最好听的节目呢。 对、 啊、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回家过年，特别是大年三十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在这里呢我们也向您道一声辛苦了。 辛苦了，向您致敬。 对对、啊、从今天就开始，因为说实话这个春节就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嘛， 没错、 如果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办法相聚在一起的话呢，还是有很多的遗憾的。 是 是 是、 说到这个春节啊，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看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就无论说每年我们怎么吐槽说的好还是不好，那天晚上电视总是要打开的，是吧？ 对呀，其实打小呢，我们都有这个春晚情节。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吸引大家，因为春晚呢是我们在年三十晚上必看的一道文化大餐。嗯、 对。 但是就像红红所说的，可能最近几年哈、大家伙儿可能娱乐的项目也多了， 对 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春晚呢，好像没有像原来十年前哈、几年前那么的重要。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会觉得，春节联欢晚会，即使我不是说每一分每一秒看的那么斟酌，但是在春晚的那天晚上，在年三十的晚上，它必须是一道大餐，就在我们的身边， 对， 是吧？ 跟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儿，我们联系一下啊、叫做仪式感。 是 啊，就生活有了仪式感呢，你会觉得这个生活，它不会让人感觉遥遥无期，少了很多的无助感或者是迷茫感， 对 啊。那如果说你把一些日子，分散在你一年当中的这些岁月当中的话呢，你会有一种就是生活是一段一段过的这种结结实实的很切实的感觉， 是， 对吧？ 很真实， 很真实的感觉、哎、那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这样子。 嗯， 原来呢可能我们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都非常的认真， 对，一秒都不能落下，你知道吗？ 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到了12点就要出去，就是那个放 鞭 炮嘛，好像你感觉有可能会落掉什么精彩的节目啊，还会说啊到底谁出去放啊什么的。但那会儿跟着爸爸12点的时候一定会准时到楼下去啊、放鞭炮。 对、 然后回来以后呢还会接着再看几个联欢晚会的节目就结束了，大家觉得 哎，三十就过完了。 是是是、嗯、其实说到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哈，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央视是一家独大，那么年三十晚上我们肯定是只关注 CCTV 一。 对， 那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像其他的各家的地方卫视啊、 嗯、 也纷纷做起了自己的春晚。 没错， 有的呢可能是年三十播出，有的呢也有可能是大年初一啊，或者是小年的那一天。 对 啊，是吧。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朋友们一块来说一说央视春晚，同时也说一说各大卫视他们在春节期间都带来什么样有特色的春晚。 嗯， 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您也有的放矢的去选择您比较喜欢看的春晚去关注，好不好？ 对对。 首先我们要带来一首歌。 嗯， 这歌啊真是不能听啊，这一听啊就感觉 时间匆匆啊。 但凡您听过这首歌的一定会跟我跟高磊有相同的感觉。 是， 那是1998年的时候。 嗯， 据说今年那英王菲要再度合作了。 是，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98年的这首相约酒吧。 匆匆二十年，再次回味曾经的那段岁月吧。 九八，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无论咫尺天涯。 作为一道特殊的年夜饭，绝对是家家户户过节必备的。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过大年，各大卫视也是出尽奇招。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盘点一下各家卫视春晚的看点，帮您找到您最爱的那道菜。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1998年的春晚啊， 是的， 那英和王菲的这么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 嗯，相约1998。 那时候我觉得王菲可时尚了，然后他们俩唱这个歌应该是当年最火的一首歌了。 那当然了， 是吧？ 但是那首歌好像就是当年火了一下，之后好像就无声无息的。但是那两位歌者，那英和王菲，真的是上了春晚以后再次火遍大江南北。 嗯，的确是，就是今年20年哈， 嗯， 他们要再度合作，是吧？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而且我们看到了一连串华丽丽的明星的名单， 是 在这一次的央视春晚上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都有谁呀、 啊？嗯，成龙， 嗯， 王菲， 嗯， 那英、周杰伦、李易峰、陈伟霆、黄渤、张艺兴、王凯、杨洋、TFBOYS 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哎，你这里面有特别期待的吗？ 我其实真的就是特别期待王菲和那英，当然我也非常期待周杰伦。 嗯 啊。 没有带自己家小朋友来唱个歌什么的。 哎呀， 对，其实春晚应该是当年的一个风向标、 啊、对， 对吧、 啊？ 就是在2017年有哪些大事件发生了、 嗯， 那么相关的一些人就会出现在今年的春晚上，基本上都会这样，对吧？ 对，包括每年的这个春晚，尤其是近几年啊， 嗯、 在春晚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流行语、 嗯、 或者流行词汇，对吧？ 对， 就是当年的、 嗯、 比如说特别流行的一些这个热门的词汇，也会出现在主持人的串场词，或者是小品演员的一些相声演员的一些这个小品相声作品当中。 对， 比如说去年我觉得有一个词儿就特别火， 哪个词儿？ 打call。 哦，还真 是。我告诉你，八九不离十，有可能今年春晚在主持人串词当中，是吧？就来一句 打call，是吧？ 我就会为你打call啊，然后就融入进去了，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老是觉得，就是这样词儿串在里边吧，有时候还挺怪的， 有点生硬 啊。你刚刚这个说的是总结，就是2017年已经出现的一些流行词儿、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语言节目啊。 嗯 啊、应该就是语言节目， 语言类节目、 啊、 对对对， 小品或者是相声， 嗯，是 会产生一些2018年的流行词， 哦， 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是浮云，对吧？ 哦， 还有那个那会儿就是有事儿您说话 啊，对， 对吧？ 对对， 就是很多的这些语言类节目里面也会产生一些2018的流行语，嗯。周杰伦呢，他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高磊还记不记得？ 好，没有印象了。 他唱了一首歌叫做龙泉。 哦，龙泉，哦， 原来啊，就是我们在看春晚的时候， 嗯嗯， 就从几何时开始，就是越来越多的流行文化， 嗯， 进入到了这个、嗯、或者说年轻文化进入到春晚里面来。因为原来我记得看春晚呢，都是以那种就是比较热闹的、啊 嗯、 比较喜庆的呀、啊、然后当然不是他们选的歌不喜庆，而是说会选择更大众化一点的，就比如说他会考虑说，哎，这首歌可能各个年龄层 都能接得受、都能接受，都喜欢。 对，后来呢，春晚呢就变得越来越个性化了，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开始说，哎，有小朋友的节目，然后也有针对我们90后的节目、00后的节目，甚至 一零后是多大年纪啊？ 一零后差不多 也八岁啦。 对，是的，其实就是针对小朋友，就刚才红红说的意思，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节目应有尽有，而且呢，基本上每年的这个春晚啊，特别难做在哪儿，就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天南海北，有的喜欢看杂技，有的喜欢听相声，有的就喜欢听唱歌，有的呢，你呀、你就给我变个魔术得了。所以啊，这每一年的这个春晚的节目真的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也挺难的，我觉得 真难做。 然后今年的晚会主会场呢，这个主持人呢有康辉、朱迅、任鲁豫、李思思，还有那个买提啊。然后呢，他会有几个分会场。 是 啊，我有朋友已经在三亚待了很长时间了、每一个会场都有它的特色。你比如说广东珠海，这个山东曲阜啊，泰安。三亚， 对， 然后还有黔东南，这有几个分会场， 是， 每年应该是16年开始，16、17，它有设立分会场，然后这次也是设了四个。 分会场，其实你知道这个分会场这个形式啊，最早不是在这个春晚，而是在也是在央视创出来，央视的中秋晚会， 还真是。 哎，央视中秋晚会当时呢就流行一种分会场的这种方式，操作的方式哈、咱们天南地北共庆佳节。共团圆，后来呢？哎，觉得做起来不错，央视觉得哎，这感觉也挺好哈，大家一块儿去团圆在一起，吃顿饺子，看场晚会哈，所以也引入到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哎，从16年开始到今年呢，也会延续这样的一种做法，喜气洋洋，欢乐吉祥嘛，对吧？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吧。刚不提到说这个周杰伦要、这次要上春晚吗？ 是， 我们数了一下，周杰伦这次是第五回上春晚了， 第五次了。 对，而且这一次呢。他不会老老实实的唱歌，这次要带来一个魔术 哦， 加上告白气球。 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就听他第一次唱上春晚的歌曲吧，《龙泉》。 我想问他 带劲吧， 太带劲了、 啊、 你说当年这个周杰伦特别火的时候 啊， 你别说你有多火，看你有没有上央视春晚， 真是 对吧？ 啊， 你要说以前没那么火，你上一个春晚你就火了， 必须的， 是吧？ 有多少流行歌曲当时都是第一次上春晚，然后之后就火得不行不行的了。 因为原来他可能在一个圈子里火，然后他上了春晚以后呢，他就变得就是全国都家喻户晓了。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不仁八样他们一家三口唱的吉祥三宝、 啊、 之前真的是就像可能红红说的，可能在特定的某个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比较火、但是一旦上了央视春晚，那歌当年多火呀， 太火了， 是不是？ 到现在好像还有人拿那个当彩铃呢。马上上半时段节目要结束了，我们得说这么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有一个开年的戏曲盛宴，真的非常的精彩、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是是是， 我们要组织大家去看这个戏。 没错， 大年初一初二，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京津冀三地的京剧名家新秀同聚一堂。这些名字虽然我不懂京剧，但我都听过、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惠芳、胡文阁，你想想这全是大咖呀。 当然了，全是大家。 没错，你原来就是、你一场听一个人、这回你想这个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这一下大年初一初二听这么多的大腕， 人家也是过年，人家不休息呀、 对 不对呀、 应该说是风采各具，流派纷呈，要为我们京城的观众带来脍炙人口、展现流派独特艺术魅力的唱段，国粹经典唱响新春第一声，呈现新春的愿景。 对， 怎么样去看这个演出呢？ 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四个字儿“新年京剧”，哎，再加上您的这个观剧心愿，包括您的姓名和电话，之后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稍后呢我们会电话联系您，告诉您取票的时间和地点了。 对，你会收到一个回复的地址。前段时间啊，真的我们那个办公室都乌泱乌泱，因为同时发四个剧的票，然后一波波人进来、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进来。我们也希望通过演艺群英会这个平台带领更多的朋友走进剧场。这回我们看的这是大咖啊，京剧名家的戏。大家可以关注演艺群英会876啊，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就可以啦。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过年春晚哪家强。咱们盘点一下哈2018年各家卫视的春晚看点了。 好的，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一会儿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演艺群英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咱们一会儿再见。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宇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 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春晚作为一道特殊的年夜饭，绝对是家家户户过节必备的。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过大年，各大卫视也是出尽奇招。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盘点一下各家卫视春晚的看点，帮您找到您最爱的那道菜。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朋友们说这么一个信息，是一个观剧的征集。 没错，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大年初一初二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京津冀三地京剧名家新秀同聚一堂，李明言、谭笑曾、康万生、迟小秋、朱翔、杜振杰、张惠芳、胡文阁等鼎力加盟，全是打卡。 是 啊，风采各具，流派纷呈，为京城观众带来脍炙人口、展现流派独特艺术魅力的唱段，国粹经典中唱响新春第一声，呈现新春愿景。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新年京剧，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 是， 然后大年初一初二您要在北京的话就可以去看戏了。 对呀、多好的多难得的一次机会，是不是哈、其实啊，这个春节期间或者说一进入到这个寒假的时候啊，很多的各家卫视都是想了法儿的去赢得更多的观众朋友的喜爱，比如说放一些经典的老片儿，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经典的电视剧是吧。 最近这个还珠格格又开始播了。 对呀、而且是第一部哦。那想想应该是 赵薇那部吗？ 应该是98年还是99年啊，他首播吧。 首播。 好早的一部剧啊。 赵薇跟我是一个地方的人嘛。 安徽人。 安徽芜湖人。 哦。 我们是一真的是住的还很近。所以当时。 怪不得都是出美女的地方。 所以当时看还珠格格的时候，因为它是原声。就是不是那种配音的嘛、全都是现场你说 现场收音， 现场收下来的。所以那会儿他那个还有一点点我们那儿的口音，你是能听出来，就我们那儿人是一定能听出来的。 有一点点尾音儿， 对对对，所以听着还挺亲切的。哎，那这样吧，我们节目一开始 啊， 这马上不是要放假了吗？放假就是这些。就是神剧，不是不能叫神剧啊，就是特别经典的剧， 曾经热播过的剧。 对，这一波波开始播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西游记》啊， 比如《甄嬛传》呀， 没错，就什么时候都能播哈、什么时候你也愿意看。那这回《还珠格格》的确最近成为了一个话题。 对， 那我们就回忆杀一下。 是好的，而且其实这首《还珠格格》的主题曲也曾经上过春晚的舞台， 叫做《当》， 来自于《动力火车》。 时候，

还珠格格这些人物的 会议上 啊、嗯，还有就是一些大热的剧集再度合作，你比如说我的前半生、前段时间多火呀， 就是去年特别火的那剧， 哎呦太火了，你说这什么情况呀，怎么能火成这样呢？ 啊，靳东凭这剧就再次又火了起来了。 其实他讲的应该是现代人的婚姻生活，对吧，其实各种也就是就婚姻里面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就火成那样了哈？可能也是 这演到大家心里头了呗， 可能是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是很有工作心，对吧，然后也非常的忙碌，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或者在这样一个状况里面，婚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对对，而且他角度其实是从这个女性的角度出发嘛，就是女性在婚姻过程当中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对， 应该如何面对婚姻和工作和家庭这样的一个比重，一个分配。 对， 而且其实看电视剧的大部分大概是70%到80%的主要的群体都是女性，所以看完了以后有共鸣嘛， 有共鸣。 嗯，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情满四合院》， 是 啊，何冰老师，对吧，在咱们北京台的春晚里边，咱北京电台的春晚里边，哎，他也 来了， 也来了，也好好讲讲这个《情满四合院》的故事。 是， 还有原来有四朵金花， 咱 们可能还真不是很了解， 是吧， 我就不太清楚，就陈冲、刘晓庆、张瑜和斯琴高娃 这几位可都是演技派，曾经当年我还愿意收集像这个中国电影包括一些环球荧幕等电影杂志的时候，这几位可经常是上这个电影杂志的封面啊，女主角、百花奖、金鸡奖，年年都是他们几位包揽的。 这个我跟你有年龄差距。那时候这四位是被称为四朵金花的，还有啊，有一个语言类节目我还挺期待的 哦， 蔡国庆、陈一冰、潘粤明， 干嘛呀？ 说相声。 他们仨说相声。 对，你看蔡国庆老师这 不唱歌的吗？ 不老男神是吧？陈一冰是体操运动员， 对，体操男神 啊。潘粤明因为那个叫演的那个电视剧叫 不是叫哎。 不是无证 白 夜追凶， 对 对，白夜追凶、什么时候出第二季啊？我等着呢。 我之前好像看他们那个编辑，我也加他朋友圈说、不是编辑，那个编剧啊，说还没写出来呢。 哦，是吗？ 对，第二季还没写出来呢。 太夸张了，到底这谁是凶手？这不清楚 啊， 看得人特揪心。 对， 他们仨要干嘛？ 说相声。 说相声 啊，抢曹云金的饭碗。 嘿，你说能说得过曹云金吗？ 哎，我还真的很喜欢听曹云金说相声。 那小嘴儿。 对，因为他说话真的很清晰，而且你听他讲相声吧，就一点都不费劲。对吧，你不感觉他在背词儿，也不感觉他在就是 强隔着人那种。 哎，对对，那就很轻松，我还真的很喜欢听曹云金讲相声。 但是你说比如说潘粤明，因为他是演员出身， 对， 台词功力呢肯定是了得哈。 对对， 他说相声呢我可以理解。蔡国庆，对吧，是虽然是一个著名的歌手， 但是他是很多节目的导师啊。 对，他也能说。 嘴皮子。 唯一我觉得我持怀疑态度就是陈一冰， 对， 中国的吊环王，吊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他说啥呀？ 还真不清楚，这要现在让你知道，不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吗？ 估计就是一个捧哏的，是吧？ 哎，还有啊，苗阜、王声也是咱们的好朋友了，来咱们文艺广播经常做节目， 是 他们要创狗年最新的网络用语， 就跟你说的是的吗？ 对， 2018年咱先创造一些这个流行用语， 不知道是什么哈，反正去年的确是打扣这词儿是比较 特别火， 就是一个网络用语，对吧？还有长远。啊，非常有意思啊！长远也是一个，哎呀，我从他在那个开心麻花，就每次演出前主持开始，每次都他主持， 大概得10年了吧？你跟着开心麻花， 对，差不多10年的时间 了，对吧？ 然后，呀，长远真是越来越，就是越成熟， 越老道， 哎，越老道。然后从他上春晚之后啊，然后一年又一年的。这次据说是跟5个美女一块做节目， 哇，他真是艳福不浅。 对，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怎么做法 估计也是个语言类的节目， 对对对， 对吧？但是有所创新的。 哎，我觉得怎么《甄嬛传》不来呢？《甄嬛传》绝对是北京卫视的保留的剧集。 对，而且爸，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从2012年他在北京卫视首播之后，凡是逢寒暑假一定会重播《甄嬛传》。 而且《甄嬛传》很有意思，我特别同意刚才高磊跟我在底下聊的，就《甄嬛传》无论从哪集看。你基本都能看得进去， 对，你不会觉得哎，前面他演什么了，我得倒腾，或者说后边我要没看是不是不行？这没关系，他独立成章。比如说他这一集给人下毒药，他这下毒药就能演一集，你知道吗？独立成章。 哎，这样啊，这次卫视没有请来《甄嬛传》，咱们今天把孙俪请来吧。 真的呀？ 哎，孙俪啊，在春晚上曾经唱过一首歌， 哦， 叫《风吹麦浪》。 哎呀，咱也听听娘娘唱歌什么味道？ 我看行， 来吧。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曾经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作为一道特殊的年夜饭，绝对是家家户户过节必备的。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过大年，各大卫视也是出尽奇招。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盘点一下各家卫视春晚的看点，帮您找到您最爱的那道菜。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鳞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北京时间20: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俪带来的风吹麦浪，里面听到了李健的声音。孙俪是参加的当年的春晚，央视春晚的歌。那今年春丽去哪、春丽了 太想他了，太想他了。 这个孙俪今年去的是哪家卫视呢？是东方卫视。 哎， 没有来咱们北京啊。我发现在东方卫视有他。不知道这次孙俪是唱歌啊， 因为 他 是本身就是上海人嘛。 对 对，在老家卫视嘛，上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 吧？ 对，但是在东方卫视这个德云社也参加了。 哦， 哎，于谦啊，郭德纲啊，岳云鹏啊，哎，参与到东方卫视的春晚里了。 这个海派的怎么讲呢，他的这种搞笑的方式其实和北方的这种说相声啊小品的这种演绎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东方卫视呢、还有啊，就有一个当红的鲜肉阵容。 嚯、 这些名字我基本上都 这谁跟谁啊 不知道了。 胡一天怎么听着跟南霸天的感觉。 哎胡一天我知道， 胡一天你知道， 好高 哦、 我好像看那个快乐大本营的时候有他一集。 那他是演过电视剧 电视剧，对、像许魏洲、侯明昊、郑业成。高磊，你不能被这个时代 所抛弃了是吧？ 对， 我应该补补课， 补补课， 分别查查他们四个人是从何而来， 就长什么样， 将要去何方。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养眼嘛。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人总喜欢美的东西，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就像那天他们说一个话题，说你看朋友圈里面所有的照片都是修过的、 P 过的。 对、然后呢，你到旅行的时候，你肯定拍出来是最美的照片。你完全不会把旅行之后的争吵以及你脸上的痘子啊、 疲惫、 疲惫给朋友圈的朋友看。 嗯。 后来有一个人就是阐述了一下这个观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大家呢、因为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假的，对吧？不是真正的你。朋友圈里的东西好多都是戴着面具的啊，戴着粉饰的。然后这位朋友就讲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体面的一面给大家看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体面的生活。 对呀、我为什么非要把我特别狼狈的地方每天放在朋友圈里给人添堵呢？ 是啊，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自己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的生活给大家看呢？ 对呀、把我们自己也变成鲜肉，对吧？ 就是 别人，就我们也不用去老看别人了，别人也可以看看我们呀，是吧？ 我看行。然后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江苏卫视和辽宁卫视啊。 好， 辽宁卫视肯定是语言类节目了， 是是是， 对吧？你看潘长江、蔡明、冯巩、巩汉林都在， 嘿， 哎，包括郭冬临，这大家非常熟悉这些语言类的明星。 对，你看，但是你看郭冬临，他有一亮点，会跟朗朗合作。 哦，这个还挺期待 的。朗朗可是钢琴王子，郭冬临他曾经在有一年的央视春晚，你还记得吗？他是弹着拉着弹着那个单弦儿 啊，拉着单弦儿， 拉着单弦儿 上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 你说 朗朗有跨界合作、 中西方的乐器的合作，音乐的融合， 有可能。 嘿， 江苏卫视啊、这是叫南薛北张再聚首。 哦， 南薛北张是谁啊？ 不知道啊。 薛之谦和大张伟啊。哎呦我天哪， 我真的是被时代所淘汰了。 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被淘汰了。然后呢 还有谁吧， 还有三个国家不同国籍的这个花美男。 哦， 哎，选择了三首歌。 哦，爱对你爱不完和宠爱这歌我倒是挺熟，但是这三位好像也是鲜肉打包来的吧。 对对对， 唱的是经典老歌吧。 对 啊， 这三个一个分别中国、美国，还有这是应该是泰国的、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念啊。麦国还有这个 S 打头，今天怎么念出来？ Smile 不是 Samo， 你就不知道泰语怎么念、 我不懂。 你想现在是不是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说你看这两个人真的 out 了， 太 out 了， 真是。那没办法呀，我们俩两个一个70后一个80后， 对，我们完全已经懂不了90后的世界了。 对呀、现在还90后，人现在都00后了好吗、00后都已经18岁了。 好 好吧，我们这个故事不说下去了，我们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应该是春晚很经典的收尾曲目了，《难忘今宵》啊。每次有歌响起的时候，还挺感慨的。 没错，没错，而且一定要是李谷一老师站在舞台的中央，才有那种春晚即将结束的仪式感。 那今天的节目也在《难忘今宵》当中结束吧，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啊，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瑞狗抱新春。 祝福大家狗年大吉。不过我在这儿得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因为明天晚上的节目呢将是朱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哈。 对，明天我还有机会跟大家拜年。哎， 在这儿呢，高磊要祝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边的各位朋友们哈，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狗年大吉。 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明天见。 今宵